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只看不买，惹对骂，唯利是图激将法，一时昏头撒重金，是代寻同盟共惩罚。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李安城的百姓故事。要说起这个心头好啊，那必须是人人都有那么一两件的啊。即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如老学究者，在面对个古字古书之类的，他也免不了会有那么的几许心动。今儿啊，咱们不妨来听一个有关于买东西的小故事。 儿子，儿子、 怎么着爹， 听说又要上外地打工去啊？ 我不嘛，咱得挣钱呢。 哎呦，我说儿啊，我听说你张大爷啊跟我说这信儿之后啊，我还挺生气。你说你都要出去打工去，你也不跟爸爸说，有什么事下回记住跟我说，你知道吗？ 这跟你说不怕你担心吗？ 你不说我不更担心吗？记着点儿，出去打工啊别跟人家吵。你这脾气不好，跟人吵完之后回头人家把你打了，打一烂酸梨似的。你说爸爸我是帮你我是不帮你啊？ 当然得帮我了。 我也帮不着你啊，对不对？再者说了，出去啊注意饮食，千万别吃的不干净，到时候一闹肚子可就麻烦。水土不服的事儿肯定是常有，爸爸给你准备点小药啊。还一个来讲啊，千万别走大街上啊跟人家车呀较劲。 那好， 你老跟人车对着撞那受不了。 我疯了，我跟车对着撞。 再一个呀，出去啊最好能给爸爸呀找一个媳妇儿回来。 啊，不是，找一媳妇 儿。就是给找一儿媳妇儿回来。 您说明白了吧。 我这还说错了。这个事业上啊干活啊要任劳任怨。知道吧，人家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年轻嘛，年轻人就得什么都先干着。 行了，您就别操心了。 这个吃上边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行了行了，您听我的吧。我就这么走了就完了。 哦， 您呢也得照顾好自己。 你这你放心啊， 就是这个别老睡那么晚。 是是是， 早上啊早点起。 哎， 别一下就中午见了，对不对？ 是是是， 晚上没事别老跟那张大妈呀、刘婶啊、李姐呀、王奶奶一块跳舞了啊，少跟他们一块跳，您听我的。 我这不是也没事儿， 是没事儿啊，这街坊邻居四邻说着也不好听啊。 他谁还敢说什么？是怎 么着？您跟那张大爷下下棋，对不对？李叔一块玩玩。 儿子，这你就不理解了。 怎么了？ 这老头哪有老太太他那个那有意思。 我就不管您了，反正您也得照顾好自己。 是是是， 我抽空我就回来。没事给您写个信什么的，您放心吧。 哦，想着啊最好是一周啊给我来这么一封信报个平安。 没问题， 我心里也踏实点啊。 我告诉您啊，您啊可千万别怕花钱。 哦，千万别花钱。 不是别花钱呀、 千万花钱， 随便花，有喜欢就买。不用替我省着， 就不用替你省着呀。 对了，随便买啊。 还说省着给你啊娶媳妇儿呢。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啊， 我能挣钱呢。 哎呦， 行了，我走了， 走走啊， 走了走了走了。 你说这玩意儿的，你这就，哎，还挺舍不得。慢点啊！ 慢点儿，儿子，慢点儿啊！我这儿子一走啊，我这天天又得遛弯儿，平常也没得干呢，这个。哎呦，哎，这店铺新开的，前两天是卖绿豆糕的，今儿这个不，我瞅瞅这是干嘛的啊？哎呀，嗯，哎，你说这玩意儿，这手串有点意思啊，这不错呀，这个这挺好啊，这个，哎，这串也挺好，哎，这也不错，哎，这好， 这位老同志， 哎。 这位同志 您好， 您在干什么呢？ 我这看看这手串啊。 喜欢呀、 啊、哎，挺喜欢、 可以啊，来瞧一瞧啊。 您是？ 我是这个铺子的老板啊，我叫阿花。 阿花、哦、 不是阿花， 那是 阿发。 哦，阿花， 阿发， 阿弗拉， 不是阿弗拉呀、 啊、那是 阿弗拉， 阿弗拉， 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我跟你这么说呀，阿刘、啊， 这不挨着呀？ 那是 阿弗拉呀， 阿弗拉伊，阿弗拉伊啊！我跟你说呀、啊， 这是什么名字呀？你就说吧，什么事情啊？ 小同志，你是掌柜的是吧？ 对呀、啊， 我还挺喜欢你这东西摆的是真不错呀、啊，这个。 您想买哪个呀？ 我瞧瞧，我瞧瞧啊，我先瞧瞧，我先瞧瞧，我先看看，我先看看。 您说你想买哪个？您拿呀。 不是不是，我就没想买呢，我先学习学习，先看看不行吗？ 啊，不打算买啊 啊 啊，看看呀、啊， 嗯 啊，看吧， 哎，这挺好这，哎呀，这也不错呀， 差不多了吧？ 什么差不多？ 看差不多了吧？天不早了，回吧。 不是什么意思？哄我、 啊？不是啊。你看看行了，看一会儿就可以了。 看会儿，不是我看会儿就完了。 看了又不是你的，对不对？ 怎么不是我的呀？ 那不买吗？你看完就回去吧。 不是 看多了回心闹病啊，说不舒服，再猝死了，对不对？ 你这个掌柜的说话可是有点损。 不是啊，我是怕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你为谁身体健康着想啊？你那意思就是我买不起，对吧？ 我可没有说这个话啊。 哎，小子，你要这么说，没别的了，我今儿非得跟你讨个说。 你不是，我这都是好东西。对，你看半天买不起，不看也是白看嘛。 你那意思我买不起？ 对啊。 我要是买了呢？ 那好啊，买啊。 我告诉你，我有的是钱，我儿子给我的。 管他是谁的买啊，对不对？ 等着，我把这钱袋子拿出来，哗啦，这是十两二十。你们家鸭子飞了？ 不是鸭子飞了干嘛呀？ 那你这玩意儿？ 不是这个老大爷呀，您听我说呀，我不是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咱坐，往这坐呀，坐。你不是跟您开玩笑，您怎么能买不起呢？是不是？对不对？可不是，您这么有钱，想买哪个不都买得起吗？包圆的都可以啊。对不起，哪个给你拿，包子好不好？买哪个？您说。 就这劲干嘛呀？我这那个这哪那来那就来一个呗，那叫来一个 来一个， 哪个便宜啊？这个哪？ 这 多少钱啊？ 这个500两， 500两呢？ 这个挺便宜的。 我说让点钱呀、啊。 我这多少？ 让100。 好，100两卖你了。 让100嘛，还100两呢。 不是，您让100嘛，100两卖给你了。 我也忘了问这东西多少钱了，主要是你。 没问题，100两给你了。 100两就100两，我给你钱。 哎，谢谢了啊， 东西给我呀、 啊。那总的，有空常来啊， 常来。我再也不来了，我张昌来了我。 虽然不是无商不奸吧，但今儿啊，咱们遇到这位还真逃不出这评价。当然了，他也不只是会用激将法而已，混淆视听这块他也运用的很熟练。您听。 哎呀，难来的客别来的客，来看看我这个，哎，东西都特别好，哎，看一看吧。 哟，你这什么东西啊？怎么就好了呀？ 你瞧啊，我们这次都各种的金银珠宝、首饰玉器，提升格调，彰显身家，灵气逼人，祈福辟邪。来吧，买一点，买一点，您就能有孩子了 啊。我这好几个孩子了， 就是能够孩子能兴旺发达。 我挺都我多这十个孩子了，还不叫兴旺发达呀？ 十个能够成家立业，挣大钱。 什么意思？不买你的东西，我们家孩子活不长啊？ 不是这个意思，会更好吗？你拿来看一看吧。 嗯， 看一看。 嗯，算了算了，今儿没带银子，我回头再来看吧。 您瞧一瞧。 啊，这没带银子，心里不踏实。 不，您看看看看看。看 哟哟，我看看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这么邪乎啊？ 金银珠宝、首饰玉器啊，看一看啊！ 哎，现在假的可多了，你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哟，我看看，哎，把你那个琥珀拿来，我看看。 您瞧一瞧，上等是好琥珀、哎、 啊，还有那蜜蜡，我还挺喜欢的，拿来看看。 好了。 就这玩意儿你也好意思吹？ 不是，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不对？ 这我怎么说话呀？我从小，你说我虽然不是干这行的吧，从小我们家就这随便抬眼一看，哪哪都挂着这些珠宝玉器。 是 啊，这好的不好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好， 还用别的这个那这哥那哥的吗？ 这 还用说吗？ 前头可能有更好，你上前头看一看，好吧？哎，慢走啊，再见。 哎，别，这个我觉得你这个人这个做生意不实在。 不是，我们这呢， 你这东西都是从哪儿来呀、啊？是从哪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批来的呀？ 不是您 啊，还是从什么宝上买的呀？ 您上别的地方看看有好的，是不是？ 哎、 就不要在我 这 里瞧吧、 这个， 你也不喜欢。 哎，你看，大家伙都围上来了。哟，你看大家伙可以看看啊，这看看我一会儿我教给大家怎么来辨认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啊，这个以后呢也提防着，不要上当受骗、 哎、 啊！挣钱不容易。 不是，哎，您不，哎，您带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您还带着动物上街？ 我带动物上街怎么了？ 哎、 我爱带什么、 哎、 带什么。 黄鼠狼，哎，哎呦，臭！大家不要过来臭啊，好臭，好臭啊！ 啊，黄鼠狼，可臭了，放个屁能把人臭死啊！又可你远点，慢点。 嗯、啊，什么黄鼠狼？啊，你别胡说，我这可是正宗的雪貂，不是黄鼠狼。我说你这个人，你到底识不识货呀、 哎？ 你要 不 识货、 哎， 你别跟这儿胡说，好不好？ 太味了，太味，受不了了！来来，大家快往那边躲一躲吧，那边躲一躲。 哎，我待会儿，别害怕，我这真的是雪貂，不是黄鼠狼。 你说你把黄鼠狼敢当雪貂，你这个人一句话都不能信的嘛？ 这。哎，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你这是。故意的吧你这是、啊、哎，我刚刚说你有问题，你就把这个矛头对准了我，你这个 这不怨我吗？谁让你说我的，对不对？ 这好汉不吃眼前亏，走了。 哎，慢走，不送。 哎，真是气死我了。 老李， 哟，您是？ 不是我老张啊。 哦，老张啊，哎，你刚才的那事儿，你看 到了吗？我看半天了。 哎，我跟你说呀， 我就怀疑就这人啊。哎，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雪貂，不是黄鼠狼，真的是雪貂。反正我告诉你，嗯，这就是雪貂，不是黄鼠狼。 我跟你说，我看你啊，也不像那说瞎话的人。你知道吧？反正你这个这是不是雪貂啊，咱也不敢现在就非得下定论，但是他肯定他不会是黄鼠狼。 这 半天了，总算是遇到你这么个明白人。哎呦，刚才那些人就跟着那家伙起哄，那家伙就是个骗子，你看他手里拿的那些串没一个是真的。 说的就是这个，我回家取的就是这东西，你赶紧给我看看这手串吧。咱不是约好了就干这事儿的吗？ 哦，行，我帮你好好的鉴定一下。 老李，老李，怎么样啊？这串 拿了我看看，我看看。 哎， 这还用看吗？ 真的， 你受骗了，这压根儿不是什么名贵红木，这就是普通的那个劈柴的那个木头做成的。 啊，假的呀？ 这还用说吗？这一看明眼人一看摸都不用摸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哎呦，不是，那也不对，你看这颜色多正啊，多红啊。这个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啊你看啊，哎呦，这旁边这有点水，来，我给你碰一下，看我手指头上 怎么还掉色呀？ 可不吗？ 哎呦，这太坑人了，这个 这色染上去的。 阿发呀阿发呀，你看我找你拼命去我。 哎，别 怎么了？别拦着我， 你说冲动是魔鬼，冲动 别拦着我。 哎，别你听我说，我跟你说，这阿发呀他混迹市场太久了， 嗯， 所以呀你看看我刚才那情况，明明我在理，结果呢让他危言耸听，蛊惑人群啊，最后大家都信他的，所以啊他真有一些手段。 不是，那就天下没、 别着急，既然咱们两个人都吃过他的亏，咱们要再次出动的时候必须一击必杀才行。哎呀，可是论起这个造舆论，我们怎么着才能一击必杀呢？ 嗯， 好好想想，你也 还真得好好想想。哎，咱俩是不行啊。 嗯， 造舆论、敲锣边、打边鼓，有一位是内行啊。 谁呀、 啊？王婆啊。论说话这门能耐，这条街上谁比得了王婆啊？ 嗯，今天说一段儿那个，明天说一段儿那个，说书的人儿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哩哒， 这不王婆吗？ 哟，这不是老张吗？ 哎呦，王婆， 哎，老张啊，哎呦，你看你这个印堂发黑，这个面色发青，这是遇到啥事儿了呀？ 我这事儿待会儿再说。哎，王婆， 啊，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哎呦，有这位长得相貌堂堂的， 这是老李。 幸会幸会，我老李。 哎呦，老李呀，一看这个身家就不一样呀。你这个狐狸长得可真好看呢，凭我这双火眼金睛一眼就找出来了。 王婆差点说了，看他凭那双贼眼。 哎呀，这个准没错，狐狸长得真好看。 哎，我这个不是我那，嗯，我这个王婆，我这不是， 哎，不是。哦，李元，李元， 哎，干嘛？我这个不是，那个， 来，别等。那王婆，王婆， 哎， 你 怎么了，老张？ 你知道那个？哎，我给你提个人啊。 嗯。 你知道阿发吗？ 当然知道。 不是周润发啊。 啊，我知道。你说那阿发就是卖那个假珠宝首饰的那个，哎。 你也知道他卖假货呀？ 哎呦，这还能不知道？哎，前儿个他还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我一串水晶呢。他当时跟我说，要这水晶怎样了？要那水晶怎样了？要这水晶是从哪来的？要什么漂洋过海？说要卖给我十两银子。我一看能值一两就不错了。哎，后来我就只给了他一两。 哎，我说您这倒是没吃亏是吧？ 啊，哎，可不嘛，这他想骗我，你想什么呢？他也不掂量掂量他几斤几两重。 哎呀，我跟你说呀，王婆啊，他是， 哎，我跟你说，王婆， 您啊没弄明白， 您那水晶看上去啊，哦，好像您没吃亏。我告诉你，水晶这东西可是开运的，如果买错了有可能适得其反。 万一要是买假了，您可就完了。 哎呦喂，照你们俩这么一说， 我还想起来一件事儿。 嗯。 哎，我买这水晶呢，本来是为了给别人做媒的时候更加的如虎添翼，可是最近还真是奇了怪了，这几桩说媒的买卖在一开始就告吹了，难道是因为这水晶？ 嗯嗯，我说王婆啊，你水晶带着呢吗？ 啊，带着，来， 李老李看这东西看得准。 哎呀， 老李。你可看， 你也看看啊！行，你拿给我看一眼。哎呀，拿您看看。好，嗯，看，掉色儿。掉色儿？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那阿发算账。居然连我，他都敢骗，他不想混了吧？哎， 老李，走，跟着。 别着急，别，什么不着急啊？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着急吗？不行，必须得去。 走。 阿发，你是不是不想混了？你连我王婆你都想敢骗啊？你拿一个假水晶来糊弄我，你还好意思收我一两银子啊？你不知道你把我这些煤，你看好几起儿都被你给坏了，你看我少挣多少钱呢？ 别听他的， 你送给我我都不会要的，你这败了我的运势。 他是胡说，一个水晶怎么能掉色呢？它是透明的呀，都能掉色。 什么呀？你给我卖给我的是红水晶 哦， 你看看那色儿。什么呀？你看你卖了多少假货，你都不记得了。 透明水晶， 什么透明水晶？就一玻璃球，你这个骗子！ 不是我， 哎，没准儿。老张，快点，趁势啊！老张，趁势啊！赶紧说那 个。阿发，你就是一个骗子。 不是我，没有骗死你。 没错。 骗什么？我这手串是怎么回事？ 你想买，不是我非要卖给你的。对 废话，你要不会，我能买吗？ 我没忽悠嘛，本来你就是买不起嘛。 谁买不起？对，我就买不起，我现在还就不要了。你把手串给我退了。 不是，这货已售，出事概不退换嘛。 你把这给我退了。 不，哎。 你把我水晶给我退了，你还得赔。你这卖假货，应该是假一赔十。 你退不退？ 行， 退是吧？ 这都退，给您退了不就完了吗？ 你这意思是想退钱就私了了？ 对了， 我告诉你，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想私了啊？ 啊， 没戏！来，老侄几个，给老侄几个来，老张不是来，老李、王婆，把他给我摁了，咱一块儿给他送衙门去。 送衙门！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今儿咱们这故事里这位啊，也还真就是被他擅长使用的技能给撕出了真面目。然而不管是最开始的招摇撞骗煽动群众也好，还是最后在三人围攻之下的认错讨饶也罢，所谓话术如果没有了真相的支撑，也不过就是虚幻泡影而已啊。这就是巧言令色多奇幻，一招得逞叫得欢，三人联合来打假，真相当前哪里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白墙，爱不及珍藏。